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这几天天气特别特别炎热，那伴着这样清凉的音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样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厚重，但是读起来很清凉，因为我们穿越历史啊，历史呢大概是在2000年啊更早的时候。这本书的名字叫《礼仪中的美术》，是大部头的一本书，来自三联书店。此时此刻我们的嘉宾来自以明书友会，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薛晶老师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薛老师。 您好。 咱们要来一次穿越之旅啊。我拿这本书走进直播间的时候，碰到很多同事，他们非常好奇，特别大，这有多少页，这多少万字这本书啊。我觉得得有200万字，差不多150万字总有了啊。很厚的大部头，礼仪中的美术，这样一本书。那我们就要问问薛老师了啊。您是艺术设计学院的，也主修美术史啊。中国是一个讲究礼仪的国度，礼仪中的美术，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啊。这本书在说什么？ 这个礼仪中的美术呢，其实我们分两个词来介绍，好吧。礼仪，什么是礼呢？礼就是事神制服啊，在中国古代呢是非常推崇这个礼的啊。它是中国古代认为呢，人的一切的生活啊，社会的发展都是上天决定的，所以呢他觉得跟上天呢要不停地保持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仪呢实际上是仪式啊，仪式呢它是一种和象征有关的经常重复的啊，这个形式化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但是在古代呢，礼仪它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仪式啊，它是在各种祭祀啊，在各种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仪式啊。那么这个礼仪呢和美术的结合呢，其实是比较近代的事啊。美术大家好像认为都很熟悉啊，美术就是美的事物，对吧？但实际上美术的发展还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啊。那么美术怎么定义，其实在学界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对吧？ 那么到了中国的近代呢，可能美术史是一个外来舶来品啊，就我们中国自己的美术呢，可能更多的是书画、书法等等啊，但是整个系统的美术史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那么中国近代的这个美术史呢，就和考古啊和人类学啊进行了一个结合。这本《礼仪中的美术》呢，是乌鸿先生啊，他叫学贯中西啊，他用了很多西方的理论，用了很多中国的材料啊，然后重新去重构啊再造的一个关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艺术史。那么他里头谈到的是哪些东西呢？刚才这个米夏老师也说了，他实际上谈到的是非常远古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它包含了哪些特点呢？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礼仪美术呢，它实际上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哎，它都不是为了个人的自己的欣赏啊，它不是为了自己的审美哈、啊，而是为了一些重大的仪式，对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礼仪美术呢，它实际上都是无名工匠制作的啊。我们现在知道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著名的雕塑家，首先我们是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家啊，我们来辨认他的风格。但古代不是这样吗？那么伟大的青铜器，对吧？那么精美的玉器，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做的啊。他也不是自己想做成这样啊，他受到这个整个社会环境的控制啊。所以礼仪的美术，一个啊，它是为礼仪服务的；第二个，它是无名工匠制作的一个集体意识的反应。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往回穿越的话，我们穿越回上古、中古啊，包括夏商周三代、啊，还有就是东周的一部分。这也是刚才薛老师说的啊，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点就是，那么在这些历史时期，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它都是无名工匠创造的， 对，是， 而非比如说个人创造的， 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不是想干嘛就干嘛， 对。 它受到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系统的控制， 对， 控制 就是礼仪的啊，还得对着点话筒。 目的是礼仪哈、啊，是为了这个、目的是为了各种礼仪场合和空间啊、比如说墓葬、宗教啊、比如说包括是一些佛教、道教的刚刚的诞生等等等等哈、总之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日常生活所用的。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看一个商朝的鼎啊，后母戊大方鼎，国博呢，你看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谁做的啊，就是它没有署名，都没有署名，但是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礼制，一种审美的风格啊。那今天我们想快一点进入这本书的细节，然后作者各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在讲故事的讲细节的同时就慢慢的给大家讲了啊。很有意思的几个话题要和大家分享。首先这本书有一篇论文，它其实是乌鸿先生的论文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啊，就是关于中国的九鼎传说，它的纪念碑信啊。比如说我们去巴黎啊、你去欧洲经常会在广场上看见方尖碑是吧，它很高大。很雄伟，上面有文字，还有图画。 对， 那么乌鸿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似乎没有这么高的纪念碑，可是我们传统的，鼎，九鼎，它其实具有纪念碑性。那么他这个观点其实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就产生了一个冲突。 对，是。 讲一讲这一段。 对。因为实际上中国在前三朝哈、就我们说夏商周啊、这个时代呢，并没有非常高大的建筑，但是西方人认为呢，这个宗教礼仪的这些建筑呢，一定是那种雄伟的、壮观的、有震慑力的哈、但是乌鸿先生的一个见解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哈、这些重器对吧，精美的玉器啊，那些精美的，甚至是新石器时代那种蛋壳薄，非常薄啊、像那个 蛋壳什么。 蛋壳黑陶， 蛋壳黑陶， 像那个鸡蛋壳一样薄，对吧？然后玉呢做得非常精美，但做成一个刀，做成一个斧子，完全不能用，对吧？然后呢，像青铜器上的密密麻麻的花纹，但是呢，实际上呢，并没有非常大的使用功能。但乌鸿先生认为这些呢，实际上具备的是什么呢？具备的实际上就是礼器的功能。礼器的功能呢，它和西方的这个高大的建筑碑一样啊，具有这个统治性和震慑性，对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九鼎传说啊，中国人都知道九鼎，但是啊，实际上在所有的文献里头没有谁真的 看到过九鼎的样子，没有人具体的去描绘过， 没有看到过实物， 就没有人真的说见到九鼎啊，然后去描绘它的细节啊。当然有一些《左传》里是有这样一篇文章的，很著名啊，《左传》里头呢，大家都知道叫什么"问鼎中原"是吧？当时就是楚王啊，楚王呢挥师到洛阳附近啊，他然后呢。周王呢实际上当时周王朝已经很衰落了他其实已经武力上他已经无法去对抗诸侯国了，但是呢他派一个大臣叫王孙满呢去劳师其实也是去交好是吧然后呢楚王呢非常不知轻重的就问王孙满说你告诉我这个著名的这个九鼎它到底有多轻多重这 其实楚王也不是不知轻重，我就是故意的问问你，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他如果没这实力，他也不敢问。 但是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要问？就是他已经觊觎这个王权了， 对 吧？对，是。您说的对，他不知轻重，是他内心这个不知轻重。 我就是要挑衅你的权威， 没错， 我要问问你们家鼎。 对，没错然后王孙满呢，他是很忠诚的一个大臣所以他当时回答很有意思，他解释了一下这个九鼎。他说什么呢？他说九鼎这个九鼎呢是夏朝建立的时候从九州各个部落里头搜集了最贵重的金属来铸造的这个鼎，上头呢刻了不同地方的一些物像图像，这些物像呢都非常神秘而且呢它可以使当地的人们呢知道好坏奸恶善恶，这些都是靠这个九鼎上花纹呢来辨别而且呢这个鼎呢它是上天所赋予的特定的权利，谁拥有它呢谁就有一个合法的统治权更神奇的是什么呢这个鼎是自己会走路的实际上这个自谦就自己能走，这个是乌鸿先生的一个解释，就之前呢大家都解释这个鼎呢谁不配得到它它就会被移走，但乌鸿先生说不是他说 自己会走， 他实际上王孙满想说的是他是有生命力的上天赋予他生命力当他觉得你的统治不合法的时候他就跑了所以他警告这个楚王你别以为这个周朝现在权力已经衰弱了但是你看鼎还在我们家，你知道吧，这就说明什么，我们还是上天合法的统治者所以实际上你不要再问了楚王当然灰溜溜的就走了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乌鸿先生说，虽然说这个鼎没有陈列在博物馆对吧，大家也没见过，甚至它有没有都是回事儿，你知道吧但是它证明了礼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用当时最珍贵的材料做成的青铜当时的青铜实际上是这个统治者垄断的， 就只有皇家可以用 就是对，只有这个统治者可以用。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和西方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其实整个世界历史上它都有一个青铜时代但中国的青铜从来没有，基本上很少用在这个农业器具上，就是它并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它就是用来做礼器。 欧洲的青铜时代是 什么时候？它有，基本上是同时代，但是欧洲的青铜时代，他们其实会比我们要，更多的去普及，就它有一些 实用性 有实用性，但中国就是礼器，因为当时呢，这个材料它实际上是被最高这个权力者去垄断的可以说，还有一个纪念碑信然后呢，纪念碑信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西方人认为只有庞大才是纪念碑信，但是中国不是中国实际上它叫重器，它有一群。有一些解释在古代的文献里有解释，他就说呢，道德这个就是还是刚才说的这套，上天赋予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东西再小它也是重器你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你拥有再大的这个青铜器你也没有这个权利那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 跟中国人的思维有关系， 中国人 变通 其实把它神秘化了你知道吧，就是他用观念上把这些器物神秘化， 我们不在乎大小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呢是有生命性的，刚才我们说过它一直在解释这是上天赋予的权利如果我们不配有统治权它会走的它在我们这儿就说明我们有合法性知道吧， 君权神授 对还有就是因为这些这个礼器呢它都是 最高的皇权的人啊，他去享有的，所以他祭祀的是他们的历代的祖先，所以所有经过他手的实际上都是贵族、啊，都是最高贵族。 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很有意思的是，恰好和西方相反哈、啊，西方的这个纪念碑是高耸入云的，让你看到哈、啊，让你觉得可怕。但是呢，中国呢，宗庙的传说一直是叫幽深的、神秘的、啊，他故意给你。就是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你只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嗯， 啊，这反而是他保持神秘性的一种，可以说一种方式啊。 哥只是一个传说。 对，没错。所以就是说，这个呢，构成了就是中国，巫鸿先生啊，他认为纪念碑信，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三代之内的这些重器都符合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他当然他们有西方中心主义啊，他会说，这个他不同意哈、啊。但是其实这种学术争论很正常啊，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道理，就是中国东方有一种他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吧？和宗教观念， 我们讲究大象无形，你知道吗？虽然你的教堂很高耸，好像离天很近，你的纪念碑很高大，但我们觉得、我们的更幽深啊、我们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的具有神秘性和不可侵犯的这样一个性质。 对，但是它原则上其实很多是相通的，比如说这个巫鸿先生，因为我们说过他实际上他是在哈佛读过七年的书，他拿的哈佛是这个两个博士啊，所以呢。他的西方的学术功底很深，他也会引用很多西方的一些理论来证明，比如说理智艺术呢，它常常是背离最少原则啊，然后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奢侈化消费、就是说礼器它的特征是什么，咱们平时用是怎么省怎么来，对吧？ 对， 你怎么让它 节约成本、 节约成本，然后那个效果最好，但礼器恰好相反啊，它是要最浪费、越是浪费越能显得它才是有最高权力的、最尊贵的地位的这样的一群人的所属品、所以它也是很多时候巫鸿先生举了大量例子啊，通过九鼎呢其实是延伸出一系列的中国古代的这个礼器的特征，就是它就是浪费好、它而且原则是什么，就是 这个就是浪费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什么材料最贵重啊，它就用它来做礼器，比如说鼎最早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它就是锅，你知道吧，在锅的时候它就是食用器，但是呢等到青铜出现的时候它就用青铜然后呢慢慢上头开始雕铸花纹是更费功夫的一件事、雕铸花纹对吧，然后呢 怎么费劲怎么来、 怎么费劲怎么来，这就是礼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鼎最早其实你说在新石器时代它其实更注重实用性，它就是一个我们说烹饪的工具， 就是个锅，鼎你就把它理解成就是个锅， 就是底下你看有三个足嘛，一开始的鼎是三个足，底下架火，然后这 里头烧汤， 正煮嘛，是吧？ 对，煮东西吃的。对， 其实我们去这个博物馆，你也能看到这个不同形制的鼎啊。一开始是比如说有圆的三个足的，后来那最大的就是那个后母戊，它就是四个足的了，就是方的了。 对， 那么这圆和方之间有什么？比如说一个跨越性的这种。区别 跨越性谈不到，但是最早的鼎肯定都是三足的，因为我们说最早是食用器对吧，它是一个锅，三足的 确定一平面就行， 确定一平面，而且它都是圆的嘛，那古代人 你说我做一方锅、 捏一个圆的陶鼎是最容易的、那么这个四足鼎实际上是成为礼器之后才慢慢出现的、但是这个具体的界限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但是 肯定是圆的先出现、 肯定是圆的是先有三足鼎对吧、然后慢慢才有四足鼎、对， 在礼器中后来也有三足的圆的鼎是吧， 有 王公鼎就是个圆的是吧， 对， 这是我们说啊九鼎传说，他的纪念碑姓啊，巫鸿老师和西方学者的这样， 其实不光是他俩，当时东西方很多教授都参与了这场论战， 东西方学者的这样一个论战、 对，像李林先生啊、还有田晓飞教授啊，其实都写了大量文章，最后都不是谈这个鼎了，大家都在说这个到底东西方的价值观的问题， 对，就是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就算 对，东西方也算一种碰撞吧， 对、 我们正面的说是一种碰撞，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有几章啊、就几篇论文都提到了鸟，提到了眼睛、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说，我们可以先说说，就有一章叫东夷艺术中的鸟，那鸟最早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比如说在上古、中古以及三代啊，就那时候人怎么看鸟？ 鸟最早肯定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传说，就是玄鸟生商，对吧？认为这个商呢是来自东部的啊，然后呢他们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被认可的观点啊，所以学术界他肯定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包括这个乌鸿老师他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对，究竟这个玄鸟是什么？不同 玄鸟就是黑鸟嘛，对吧？他有一个传说，就传说他们自己的祖先有一次出去玩，然后玄鸟生了一个蛋，然后他吃下以后就生下了商代的始祖。 对， 知道吧？ 有说是燕子，也有说是猫头鹰的。 对对对对。 前一段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啊，央视的这个国家宝藏。刘涛推荐的那个文物啊，就是妇好鸮尊。 对对对 啊 对， 那个鸮其实就是猫头鹰的意思， 是 吧？ 对， 古人那个时候就很喜欢猫头鹰这个形象。 对，猫头鹰在商代是战神鸟， 战神鸟啊， 战神鸟。对，所以你看到商代时候那个青铜器物上有这个猫头鹰的非常多。 那是被当时的人们崇拜的一种鸟。 它是，对对对，它是不像我们现在，它当时是吉鸟。 对，咱现在说夜猫的进城哈，现在那个时候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 对, 对, 对, 对, 对，有力量的，赋予力量的，对吧？它可能它晚间出现，然后它有一种神秘感。商代和后来的周不一样啊，商代其实更远古，就是他那个时候， 你看他那个时候出土的这个文物啊，它都有那种神秘的、凝立的那种 对对 特色哈，那种风格。 因为那时候他人类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更弱，所以他更借助于这种所谓的和上天的这种通灵，你知道吧？ 就是富豪的老公叫什么？武丁啊， 武丁， 就是什么事儿都占卜啊，赶紧占卜一下，怎么回事？ 对, 对 啊，我那个他那上还有记录说这富豪这两天牙疼，他为什么老牙疼？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占卜一下，问一下天。 对，因为他当时人类没有办法去用科学的方法去 解释 问题的时候，他只能靠这种神秘感啊，这种与他认为都是上天 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给他信息，你知道吧？ 他那他还要和上天有一个连接嘛？ 对对对， 通过比如说占卜的这种方式， 对对。 那说到了这个鸟啊，就是降而生商啊，玄鸟。其实后面我们有一个关于三星堆的，我们觉得可以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说。如果我们去四川啊，我们去三星堆遗址，还有一个后来开发的叫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对 啊，金沙遗址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鸟。 对对对 啊， 对， 很漂亮的金箔做成的啊，那个时代的人做成那么漂亮的鸟，真的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发现，古代的这个我们去四川简称蜀嘛，蜀上面是一个墓放倒了，是吧？ 对， 你在三星堆这个遗址去观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所有的这个工艺品啊，艺术品，它那个眼睛都特别大，要不就突出一样， 对， 就是就眼镜飞出，就从眼眶子里飞出了一个大圆柱啊， 是 它那个眼睛特别夸张。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啊，人们对于眼睛会如此的夸张，如此的重视？ 其实三星堆是个非常叫奇迹，你知道吗？因为三星堆人是没有文字的啊，所以其实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哈，就陆陆续续有一些奇怪的文物出现啊，所以当时就已经有西方考古学家来挖过啊。但是 三星堆和金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它是三星堆是80年代一个， 不是，就是它是什么年代呢？ 商 是吧？ 它其实和商应该是同时代的， 同时代的商。 所以呢，等于说是一开始大家陆陆续续挖出来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就西方考古学家还有民国时候，他已经有很多人在那挖，但是他们没有挖到最正宗的，对对对，那几个大祭祀坑啊，这个大祭祀坑是我们之后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从里头出现了大量的 玉器 、象牙， 对 啊，青铜器。 对，你去金沙遗址，你发现好多的象牙在那个祭祀坑里头哈。 对， 你不大理解，哎，那个时候四川是有大象的。 其实那时候古代河南都有大象。 对，你看河南玉字啊，它有一象，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中原地区大象是一马平川在那儿走的， 横行的啊，现在都被人类占据了，是吧？ 对， 所以说呢。乌鸿先生其实这篇文章他想说的呢，就是他是正好在他因为后来是在芝加哥大学啊，他是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所以乌鸿先生呢，他发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博物馆里有一个石像， 实际上跟三星堆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没有眼睛。 嗯 嗯，对，所以他就开始从这个地方入手。他发现呢，你看三星堆出来的这些不管是玉像啊，还是这个青铜器， 嗯， 眼睛都非常的突出， 怒大 是吧， 嗯， 啊，简直就是爆出的这种眼睛哈，嗯啊。而这个芝加哥人像呢，实际上它反而是一个没有眼睛的啊， 就是， 然后被 平的 没有抠眼睛， 嗯，对， 啊，就对。 我们这本书啊，翻开第一页这个彩图，就是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啊，藏的三星堆文化石人，它其实很小啊，然后是 很小 黑色的石头， 就是一个石 雕刻而成的，但是年代久远，我看就包浆也显得特别的细腻，它反如就是深色的玉石一样。那么我觉得这个形象啊就很像中国的那个枪字，大家记得那个羌族啊， 嗯，对， 就是他那个头发特别像一本打开的书， 嗯， 就中间半劈的那个书， 嗯， 那个发型啊， 嗯。 然后呢，这个人是跪着的，手是背在后面的， 对， 表示他被俘了啊。 对， 他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辫子，这， 嗯， 的辫子没有表现出来，是在这个石头上刻出来的。 对。 那么我们说，同时代我们在三星堆遗址看到的那些人，那些人像，眼睛要不就很大。哦，怒大的杏核眼啊， 嗯， 然后要不就是眼珠子 突出来 柱状的， 嗯，对。 那么这几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他们跪着被俘的样子， 嗯， 他们没有眼睛，就眼睛那块是平的， 对，嗯， 他证明了一个特点，那个时期人们对眼睛是格外关注的， 对， 嗯， 这个在因为乌鸿先生也是啊，他其实因为三星堆没有文字资料， 嗯， 对吧，但是呢他也是旁征博引啊，因为对眼睛的重视不光是中国， 嗯， 啊，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古人对眼睛的力量啊都是赋予了他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对， 所以呢比如说在这个国外的一个弗里德伯格啊这个学者，他的一个著作里呢，他就对目光的威力呢进行过讨论， 嗯， 啊，他就发现一个偶像啊，就是一个神像啊，如果眼睛没有开光的话，它是没有震慑力， 嗯， 啊，只有当它眼睛开光之后啊，它才表现出某种神力来，对吧？同样的道理， 嗯， 啊，同样的道理，你如果想破坏一个神像啊，因为古代不像我们现在觉得那神像都是泥巴做的哈，他真的相信他有神秘的力量， 嗯， 啊，你想破坏它。你看他首先破坏的是眼睛啊， 就是，他认为那是神的七寸， 哎，对，他觉得首先把眼睛挖掉了，你就没有那么大力量了，你就不能再兴风作浪了，对吧， 因为咱们就是画龙要点睛，嗯啊， 没错， 点了睛那个龙就飞走了， 没错，对对。 然后你发现啊，中国历史上你查三只眼睛的神，哎呀，有十多个，特别多， 对 啊，你看二郎神杨戬， 嗯， 然后那个马王神啊，马王也有三只眼， 嗯， 包括雷神，这都是三个眼睛的，特别多啊， 嗯，所以文献里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很著名的文献啊，关于三星堆的，叫《华阳过志》里头，《蜀志》里头他就说过，蜀王呢是一个纵目者，蚕丛啊，纵目者什么意思呢？纵就是纵横的纵，在三星堆没有出来之前，大家不能理解纵目是什么意思，大家 眼睛竖着长， 是不是竖着长，是不是像那个二郎神一样有三只眼啊， 嗯？ 等三星堆一出来，大家忽然间好像就明白了，纵目者实际上就是。 嗯， 这个蚕丛它的眼睛特别大，甚至它可能是眼睛爆出啊，就是那种有它的眼睛给人有一种巨大的震慑力， 哦， 啊，所以大家认为它是 纵，是哪个纵啊， 纵横的纵， 哦， 所以大家认为它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哦， 你知道吧，所以在蜀国的传说里啊，看蜀上头就是一个木字， 嗯， 啊，对眼睛呢它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格外强烈的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啊， 嗯， 所以实际上乌鸿先生是拿他和芝加哥这个石像做对比， 嗯， 他认为这个破坏掉眼睛的实际上在当时是奴隶， 嗯， 啊，这个夸大眼睛的呢实际上是一些统治者啊， 嗯， 大巫啊， 嗯， 而且呢他说在美术的表现手法上也不一样，恰好是这些石像啊，这些奴隶啊，他用的是自然主义手法，就刻的就像一个人一样， 嗯， 而这些青铜的玉像或者是这个青铜像哈， 嗯， 它刻的其实不像个人，它像个神， 对， 对吧，那宽鼻那个大目招风耳， 嗯，对， 它长得也都差不多啊，实际上它都不是人，它就已经把它神化了， 嗯， 对吧，但是说从美术风格上也是啊，一个是超自然的方式，一个是用一个自然主义的方式， 嗯，这就是古人啊，我们说 如果你去这个四川成都的话，除了好吃的，还其实如果你有这份情怀，可以去去金沙遗址、马王堆遗址，去亲眼去看一看，和那些古代神秘的那个塑像对视一下，当然你的眼睛肯定没有他大。 对，就古人造东西，他其实不是为了好看，他是要获得某种信息力量的，对吧？ 那其实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很多早期人类的遗址，比如说河姆渡啊、红山大门口啊等等啊，包括古人的一种生死观，比如说汉代啊人他很喜欢那种祥瑞的图案，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博物馆啊，你会看到一种。我一开始我觉得这是装骨灰的嘛，就是那种石灰 是吧？ 对，叫魂瓶。其实他们都背后都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给您推荐这本三联书店出版的《礼仪中的美术》。我们一会儿回来。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2，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一个大部头，来自三联书店，名字叫《礼仪中的美术》，作者是乌宏先生。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嘉宾来自以明书友会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薛晶老师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薛老师。上半时段和大家说了很多，上古、中古三代啊，包括东周这样的历史时期啊，不同的艺术品的风格，那个时候是无名的工匠在创造。下半时段我们要穿越到汉代啊，汉代人其实很迷信，汉代人的生死观也很有意思。如果来到一个汉代的墓葬，你会发现里面百花齐放啊，有神的事儿，也有人的事儿。古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啊。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古人的生死观，说说大家肯定听过的马王堆遗址啊。我们来讲讲 啊。好的，这个马王堆遗址呢，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啊。它是1972年发掘的，当时叫马王堆啊，就是周围的村民呢认为它是五代马英的这个墓葬。实际上比五代要早得多， 对， 实际上是汉代的，所以非常令人惊喜的是它居然是一个汉代的， 2000年之前的了。 对，而且更令人惊喜的是它没有被盗掘啊，所以它里头呢不仅有非常完整的这个 官呐、啊、果呀、啊、木石啊、嗯，还有什么？大家都知道马王堆最出名的是什么？2000年不朽的尸体啊，女尸啊， 嗯、 一直到现在，那个皮肤有弹性啊，能注射这个液体啊、嗯，就完全跟那个其实跟刚去世不久的人差不多啊，非常令人惊讶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对吧？嗯、但是我们要谈的呢，实际上是马王堆的这些遗址所体现出来一个汉朝人的生死观，对吧、 嗯、 其实汉代很有意思，汉代呢就像中国，你要拿一个人做比喻的话啊，汉朝就像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啊、嗯、如果我们说唐朝啊是最壮年啊青壮年时期、嗯、对吧，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但汉朝像少年时期， 嗯 啊，就是他既有力量又有好奇心， 嗯 啊，然后呢很多东西呢也没有完全成型啊，他还在探索过程中。 我们去博物馆里啊看到汉代的陶俑，嗯， 对， 你说唱陶俑是吧？ 对对对， 啊、嗯，就是说，就是说相声杂耍的那种。 对， 啊，你觉得他是那种质朴的、朴拙的、萌萌哒的、粗粝的、好玩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嗯，四川地区真是古来就是非常有生活风情、嗯、啊！对吧，你看他击鼓说唱俑那个人眉飞色舞的哈， 对， 你很难想象， 就那个皱纹 啊，那个眉毛、 啊、对对对 眼睛弯弯的像月亮一样。 对对 对， 对， 对、 啊， 你很难想象、嗯，你就觉得活灵活现的，对吧？ 对， 就是在一个地下世界里，你觉得真的是和古人面对面的去交流哈。 但是那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情了， 对对 嗯。嗯， 对，所以我们再回来讲这个马王堆呢，马王堆不仅哈、啊、有这个女尸，对吧？它还有呢非常完整的一套它的一个丧葬的一套这个 礼仪 哈、 啊啊、 礼器礼仪哈、啊，整个它呢有四个套棺啊、 嗯， 棺我们说是什么？是装尸体的，是棺， 对 吧？然后 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都就没打，就是他说棺椁石椁、 啊、 还有臼、 啊啊， 我一会儿问问薛老师， 嗯， 这些古代，比如说汉代人，一个有地位的人去世了， 嗯、 那么他的尸体啊，他的身体要放在椁里头，对吧？ 椁是在棺外头的， 椁是在棺外头的， 对对对， 哦。 对，棺就是装尸体的、 嗯、 然后这个你要是去那个博物馆看马王堆，那个棺就非常大，你知道吧，那椁更大哈、 嗯 啊、跟屋子一样 哦、 嗯、所以这个四层套棺一层、嗯、一层一层套进去的哈、啊、 嗯 一般人没有这么复杂的哈、啊、他是地位很高的人所以才会这样， 嗯， 那么按照乌鸿先生的研究呢，他认为这个臼哈臼棺，就灵臼的臼啊、 嗯， 是最里头的一层棺。他认为它代表，就是它代表的就是他这个尸体本身 啊、哦。嗯， 然后呢，外头有三层啊、三层它营造的这个世界，然后呢，外头还有一个椁。椁是什么东西呢？椁实际上就是、 嗯、棺椁哈。 椁就是一个阴宅啊，实际上椁、 嗯、 就是尸体呢，它的盛放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屋子哈、啊，所以 我们理解可以就是 VIP 豪华套房 啊， 就外面这个就是椁、 啊， 就是一大 house 是吧、 嗯？ 最外面那个 house 它里头有好多的好多小房间， 哎，对， 每个房间放这个放吃的，这个放玩的， 嗯、 对、 嗯， 哎，这边是放还 的不同的区域、 啊、 有不同的功能。 对对对，这个老太太生前非常享受， 这老太太她是什么地位？嗯。 她是一个丞相的夫人， 丞相的夫人， 啊、对对 对， 对、 哦， 但是她生活非常奢侈， 嗯、 啊，里头很有意思。要是去看的话，她里头还带了好多那个种子， 嗯、 哦，吃的菜，还有一盘那个烤的东西还放在那儿， 就是当时是真的啊， 真的， 是真的， 放在那儿， 嗯嗯， 对对对，甚至考古的时候呢，还有一罐藕汤。你知道吗？真的是2000年前的藕汤， 不是2000年前的藕汤。我们今天看它是什么样啊？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它那个考古时候一打开，那些考古专家都惊呆了，那、 嗯、 藕片一片一片能看见的，就浮在这个汤上。 不是那汤还是汤 在 吗？ 但是啊，因为它已经过了2000年，人家本来不动的时候是完好无缺的。 嗯、对。 然后大家就看那个看着那过程中，那藕慢慢就化掉了。 哎呦天哪，真的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哈、 啊！就糊掉了。所以、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考古，方面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不要去挖掘古墓。 嗯， 你保存到技术条件更好的时候再 去 挖掘。哎，对对， 最少的损坏哈、 这个。哎，对对对，嗯、你想这个藕汤要是真的能保存下来，太。 太神奇了，你知道吗？ 啊、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过程中，他就糊掉了，就大家挪来挪去的，因为当时还是没有经验， 对， 知道吗？没有经验， 就是迅速氧化了。 对对对，是， 嗯，这个好神秘。我前一段和一个老师聊天，他说这个微苏威火山说庞贝古城啊，当时突然间就爆发了， 对， 那么把这个城市瞬间就盖住了，就像盖一个保鲜膜， 没错， 完全没有氧气了。那你今天去庞贝古城，你可以看到它烤出来的面包， 对 啊，就是那几千年前他们吃方的石原呢，还是法棍啊，都可以看到， 就一瞬间把那个生活场景全部凝固下来， 就是定住 啊。 对，其实马王堆，哎呀，当时还有藕汤这个事儿，以前真的不知道，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所限，可能我们只是看到它了，并没有保留住它啊。这碗2000年的藕汤， 包括那些丝绸也是，它穿在身上的丝绸非常漂亮，看上去金光闪闪的，但是一揭 就完了， 它就不行了啊。 对， 就说像豆腐渣一样，就是。实际上，人家在地下2000年哈，它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环境，保存得很好。但是你突然间一下子那么多人哈，氧气环境变了，很多东西就没有保存下来。但即便如此哈，这个马王堆的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现在这个研究，其实像乌宏老师写这些文章，并不是因为有新的考古发现，而是他不停的可以研究下去，内容非常 宝藏。 对对对， 那您刚才说啊，比如说进到汉代的墓葬里头，你会发现，哎呦，这里头什么都有啊，有人的事儿，有神的事儿啊，那里面也有很多这个祥瑞的图案。汉代美术的特点就是祥瑞图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这种祥瑞图像其实表现了人内心的一种什么样的诉求？ 祥瑞图案很多时候是统治者的一种需要啊，他其实制造一些神秘感，或者说制造他统治的合法性。祥瑞呢，在汉代人认为是上天垂象啊，因为这个汉代呢，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原则是一环扣一环的啊。当时呢，汉代人是很认这个天命观的，一个皇帝呢，他是受天命的，他是天子啊，所以呢，他的统治权是合法的，因为老天赋予他，所以呢，父亲可以对子女发号施令，男人可以对女人发号施令啊，整个社会呢是建立在这样一条链条上的，对吧？所以第一个链条的第一环就是你这个天子有没有合法性啊，到底你是不是真命天子啊？啊，那这一条呢也非常难以被证明，对吧？其他父男人对女人啊，父亲对儿子，这都很容易证明啊，但是老天是不是真的认你做天子啊？啊，所以这个祥瑞呢由此产生。好，祥瑞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一些老天给你的暗示，比如说突然间出现了一只奇怪的五色的凤凰鸟在屋顶上啊，忽然间皇帝打猎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麒麟啊，对吧？然后一个禾苗上长了许多麦穗啊，这些都被认为是不一样的事物啊，但是 祥瑞之象， 哎，这些都是好的事物，对吧？所以呢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原因之后呢，其实地方官他也会不停的给你制造祥瑞啊，突然间就报告 人造祥瑞， 对对对，报告说这儿有麒麟啊，有飞马呀，赤焰啊，有出现宝鼎了，出现陨石了，神光啊，然后还出现就无云而雷啊，没有云啊，突然间打雷了啊，这些都是一些好兆头，我们老百姓说好兆头，对吧？那么这些呢就被皇帝也爱听嘛，对吧？所以地方官不停的在报告，各地都有 就不断的印证，哦， 没错， 我是真命天子， 哎，对对对对对，是，老百姓也需要得到这样一个暗示，对吧？哎，对，所以这个祥瑞，所以在汉代非常发达， 对，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期待， 没错，是整个集体意识的需要，对吧？ 对， 所以 我们希望有希望， 对对对，所以这些祥瑞图案呢，也会出现在美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美术作品在当时它就是具体的一些有功能的东西，对吧？所以也会出现在很多它的日用品上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诶，宝鼎啊，什么大象啊，白鹤啊，实际上都是当时传的一些祥瑞的迹象啊，当时他们高高兴兴的就把它刻在青铜器上， 对， 啊， 我们希望他把它物化固化下来， 对对对， 那其实关于汉代美术的特点，鲁迅和李泽厚都有自己的评价啊，他们用了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这个朝代？ 当时鲁迅先生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汉代美术它叫深沉博大啊，就是说 鲁迅先生认为呢，你看汉代美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像人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样，它其实反而不拘小节，对吧？ 对， 你看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有的时候非常活泼，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你到四川那个画像砖很有意思，什么都有哈、甚至这个男女生活哈、什么家里扫地、什么做酒烧菜，什么都有哈、就是他生活 很烟火气、接地气啊。 然后另一方面，你看汉朝又有很精致的这些青铜雕刻，又有一些石像啊，寻石造像，一大块石头随便刻两个，就是马踏匈奴啊，等等等。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呢，深沉博大啊是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没有定型啊。那么李泽厚先生呢，他对这个汉代文化呢，他也有一个诠释啊，他认为汉代艺术是浪漫主义的啊，他因为汉代呢，实际上继承的是楚文化多一些啊，它虽然是兼容并蓄的，那么楚地呢，因为它有山林水泽啊，所以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精灵啊，这种神仙啊，这个系统神话系统非常发达。那么融入到汉代文化里呢，汉代同时又有一种浪漫主义啊，汉代里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跑到宋代是吧？你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 对， 它其实风格 完全不一样， 是吧？它就很精美，但是又很哀愁，哈， 对，它被理智束缚掉了，被 它就 文化的东西啊、 更有现实感啊。 对，就像一个人从懵懂啊，这样一个追风少年，长大了， 对，他 从小丫头变成一个姑娘了， 没错没错，哎，对，汉代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敢想，对吧？他的那个一会儿想象自己到了一个神仙世界，对吧？一方面他又很留恋人间的生活，都有啊，并存。 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啊。那刚才我们在预告下半时段的节目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小细节，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逛博物馆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如果你去看汉代的，就是和陶俑放在一起的，有一种东西啊，叫魂瓶，多大呢？有点像咱们家的那个。就咸菜坛子那么大， 对对对， 然后它感觉有点像骨灰罐，然后上面啊好几层，描绘的有人有神，当然还有动物啊，就是这么一个所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专业的讲解员给你讲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个啥。我们问问薛老师。 这种魂瓶呢，实际上就是特定的一个时期、特定一个地方，出现的，差不多就是公元三世纪啊，那个长江下游地区就在这一片出现。那么这个对它的称呼呢，有的叫魂瓶啊，有的叫谷仓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是各有各的 叫法， 这个其实各有各的根据啊，应该说。那么叫魂瓶呢，为什么叫魂瓶啊？你可以说它是还有一种叫鱼哈、有一种是像那个鱼一样， 一种容器、上面一个鱼， 对对对， 下面放一个器皿的皿， 对，它有的是鱼、有的是平行的。那么这个瓶子很奇怪哈、这个瓶子实际上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对吧？ 装不了水。 你说它装水，它没法装水，它中间有窟窿，它中间有 小 洞， 一个很 小 的是吧？ 它中间有小洞，然后你说它放东西呢，它上面密密麻麻的都被封死了，就像刚才这个米夏老师说，它上头有亭台楼阁。甚至有这个鸟啊、犬啊、什么凤凰啊、还有这些东西。那么它的作用呢，基本上专家虽然细节上大家在争商榷啊、但是基本上有一个，它的作用是装灵魂的，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呢、死后不能归葬乡里啊、因为战乱的原因，对吧？就大家流离失所，所以很多人，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尸体 落叶归根， 哎，对，落叶归根，所以呢。他的尸体没有办法回到家乡的时候呢，把他灵魂带回去、这是一种比较大家比较接受的一种说法、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装灵魂的、 灵魂栖息的这样一个场所。当然乌鸿老师研究这个的目的是他在上头发现了很多早期佛像的 啊、 结合 佛教传入， 实际上佛教它不是轰一下就进来了、就是突然间就一下子就整体搬迁，而是它一点点渗透的， 像涓涓细流一样。 哎，对，它渗透在各个地方，慢慢出现的。而且魂瓶上其实就有很多佛教的故事，很多佛像在里面。 对，我觉得今天话题选得太好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酷暑之中，听听我们今天多么清凉的话题啊，说的都阴宅的故事， 对吧？ 我再给你问一个有凉意的问题啊，这本书上也说到了，古人认为魂和魄是不一样的啊、 魂代表什么，魄代表什么，我们有个成语叫失魂 落 魄 、是吧。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汉代人的说法。比如说余英时先生他在他的论文里呢就提到过，说汉代人认为每个人都有魂和魄，对吧。那么人死的时候呢，魂和魄就分离了，魂生于天，魄归于地。这是他 魂往上走，魄往下来。 对，这是他们的一种想象，对吧。 那其实我们去这个大的这个博物馆去看啊，尤其是大家看到这个金缕玉衣的时候，其实不止这个，好多地方都有金缕玉衣啊。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好奇妙啊，好伟大啊。其实中国人对玉的使用，包括玉和古人丧葬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中国人认为这个玉是不朽的， 不朽。对， 然后把死去的这个人啊，用把他的九窍都堵住，用玉堵住，那么他的就不会腐，他就永远会保存下去。会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哈。 对，中国人对玉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迷恋啊，这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啊。 对， 崇尚玉文化的地方不多，文化。那么中国可能认为这种玉又美好又晶莹剔透哈。 它又不像钻 不朽， 那么耀眼，那么打眼。 他认为这种和神仙和这种长久恒定和这样的概念有关系。所以其实中国从上古开始呢，就崇尚 玉 文化。比如说我们。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是非常精美的玉器在良渚文化没有大规模挖掘之前，西方有一些把那个良渚文化的玉它放在古代那个国外有很多博物馆把它放在赝品里头他就认为这是假的 就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 因为他认为不可能做这么细的这个玉制品直到慢慢我们大量考古发现这个出土之后呢，他们应该从那个赝品库里把他们再拿出来了， 这是真的， 你知道吧？因为真的在上古时代，他是有能力做出这样东西的。那么像这个顾鸿先生这本书里探讨的这个玉衣和玉人谈到的是满城汉墓刘胜墓。刘胜墓里头这个金缕玉衣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金缕玉衣在古代的很多墓葬里都有出土过但是呢，很多墓葬它是已经被压坏了，或者是有盗墓贼他把那个他觉得金线值钱，他把金线抽走 了 所以剩下一堆玉片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但是这个刘胜墓的金缕玉衣是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墓葬呢出土之后，其实我们博物馆看到很多金缕衣是照着它修复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它就在重新穿起来。 对，可不是那只有一堆玉片在那里， 你想象不出来。 对，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刚才您说这个九窍猜其实就是这个 九窍塞 对它实际上是把 七窍加上下面的两窍 对都把它封好他认为这样的可以保证这个尸身不朽这个气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气它能够保存好是吧 房子都藏风聚气何况一个人啊死后都不能把这气漏了都给塞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这本书的587页有一篇就是在说俑这个俑呢是一个单立人后右面放一个俑就水桶和桶的右半边他就说到了因为早期人类对于自然是很迷信的对于生死和我们今天的生死观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有牺牲有殉葬 对， 那么就说到了这个人殉和人生这个事儿可以讲一讲。 人殉其实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商代就是最早的时候商代杀人如麻 就是很残酷 你知道商代能杀几百个人一次性几百个人他跟上天一沟通他觉得上天生气了他为了安抚一下他就哗杀几百个人然后你在那个商代那个殉葬坑里一看那都是几百几十个人那么出土的大象小象一头就杀了就祭祀所以说呢当时是大量的去靠这种方式呢靠杀人这种方式呢来执行某种礼仪那么人殉和人生还有一些不一样考古学家大量的出土的这些被杀的人中间呢你会发现它分两种人殉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地位的比如说这个 贵族啊，他的小妾啊， 嗯， 他最喜欢的乐师啊， 嗯， 啊，他最喜欢的医生啊，他最喜欢侍从啊，这些人很倒霉哈，啊，他肯定希望 就人训， 他 是他周边的关系网中的一个， 他需要他，他认为他死了，我最爱这些人， 我听不到音乐怎么办？ 对啊，我得把他们带走啊， 我还想唱 rap 呢， 对， 嗯， 人生不一样，他就是奴隶，一批一批杀完了就是， 嗯， 甚至都是肢解、劈头， 嗯，就非常残忍， 非常残忍， 嗯。这个牺牲这种祭祀的观念啊，一直到后来整个封建社会其实都是有的，嗯， 但是从周以后就开始少了， 嗯，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俑，实际上它就是在替代这个牺牲，而且它替代的应该是这个人殉的那部分，就是他心爱的这些 小妾啊， 嗯， 他的侍女啊，哎，他的卫兵啊，对吧， 嗯， 他可能后来不舍得杀了，他就弄个俑去替代他。 对， 嗯， 我刚才在哪一页看见那个除灵了啊，那个除字， 啊，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嗯， 对对对， 那个刍狗是啥，狗是中国最早的被驯化的一种动物啊， 嗯， 但是我们牺牲其实，原来也是两个概念，牺是色纯为牺，牲，就是体全为牲，但是后来家里有个狗，你说我要是把它牺牲了啊，我就确实觉得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刍狗其实就是野草杂质的狗，那我的心是不变的，神，你看我也给你个狗，只不过它是野草变的狗， 对对对， 就是一种变通的方法， 嗯， 中国人真的，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变通，啊， 对，就是，自己解释，然后 自己解释，追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啊， 嗯。 那当然老子这句话就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很有深意的一句话啊，沧海一粟，我们对于漫长的历史时空啊，无论你活20岁还是90岁，你都是短暂的啊，但是当你翻阅这样的书籍，当你看回首中国的文明的时候，你发现从蒙昧啊走向文明，一步一步的，你就会找到一种相对有规律的，相对不变的，永恒的东西。那么作为这个渺小的我们，觉得心里更加的平静和从容啊。 对， 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其实是薛晶老师第一次做直播，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点个赞。 啊，谢谢 啊， 谢谢。 他本来是面对学生的表达，但是今天我觉得给我们普通听众讲的也绘声绘色啊，也真正感谢这个以明书友会为我们推荐了这么好的嘉宾，也再一次推荐这本书，来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李怡中的美术，吴红先生写的，当然编者译者也都特别的牛啊， 对，也都是学者， 对， 学者， 我觉得如果带上这本书去博物馆，或者说你读过之后再去博物馆，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还剩30秒，送大家一句寄语。 如果这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认为呢，一个是要博览群书，你看的越多啊，书看的越多，实际上你从文物里发现的越多。还有一个就是独立思考，对吧？就是你自己也会想一想，那么多理论里头，其实你可以去判断哪个理论呢，你认为它是最合理化的， 对 吧？ 对，博览群。独立思考的前提是 博览 群 书。 对，好，感谢薛晶老师。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 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